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所以我才将这个给您，有了它，你们根本不需要出去。慕白、小奥，把你们的飞天神爪给赵老师和二龙老师先用一下。 好啊，原来你小子还有后手。从提出设置毒阵开始，他显然已经在心中完成了计划，一环扣一环，心思缜密之处甚至超越了大多数成人。难道说昊天斗罗的基因就这么好吗？ 唐三在弗兰德三人的好奇中帮他们把飞天神爪戴在了右手手腕之上，然后详细向他们讲述了飞天神爪的使用方法。三人先在毒阵内部试用了几次，对飞天神爪的精巧之处不禁大为赞叹，尤其是材质和制作的精细，更是令三人爱不释手。弗兰德此时也不急着去对付外面的魂兽，眼中闪过了一丝狡猾的光芒。 我说小三啊，我们打个商量怎么样？ 没问题啊，除了这飞天神爪以外，其他的都好说。 亏你还为人师长，竟然想要孩子们的东西啊。小三，你看这样好不好？二龙老师和你换，待会儿你看上外面哪头魂兽就告诉我，我帮你搞定，然后你也给我做个飞天神爪。 你能抓，难道我就不能吗？小三，我也预定一个，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的大哥，这点面子总要给吧。 好吧，不过制作这东西需要很多时间，等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结束之后，我再给各位老师每人制作一个。 好，那老师就不客气了。二龙、武姬，我们动手吧。小三，外面这些你随便挑，挑中哪个我们帮你搞定。 还是先帮蓉蓉抓一只吧，我不急，还要观察一下。 也好，大师，你看这蓉蓉的第四魂环选择什么比较好？ 蓉蓉前三个技能分别是增加速度、力量和魂力的，那么这第四个魂技就以增加防御为主吧。那只4000年左右的鳞甲兽较为合适。 众人朝着大师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是一只形如鳄鱼的魂兽，体积并不是很大，身长在5米左右，头生四目，粗壮的四肢宛如水桶一般，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身覆盖着一层黑色的板甲，每一块板甲都有8丈大小，看上去极为坚韧。 鳞甲兽的主要能力就是贴身肉搏，力量极大，凭借着惊人的防御力，几乎可以无视绝大多数同修为层次的魂兽技能攻击。你们三个人还是一起动手吧，稳妥些。 弗兰德三人的目光同时锁定在那只鳞甲兽身上，脚下一动，瞬间将距离拉近到30米之内，手上的飞天神爪同时喷射而出，钢爪在空中张开，几乎只是一瞬间就准确地抓在了那只千年鳞甲兽身上。弗兰德三人只觉得手腕上轻微一震就完成了动作，飞天神爪的质感极佳，仿佛就像手臂的延伸。但是唐三的瞳孔却快速地收缩了一下，因为他发现三只飞天神爪落在那鳞甲兽身上竟然没能抓入板甲之中，而只是各自抠住了一块板甲。要知道以这飞天神爪的击破力量和本身的锋锐程度，哪怕是金石也可以轻易刺破，由此可见这只千年鳞甲兽的防御有多么变态了。难怪他混迹在万年魂兽之中，却没有一只魂兽对他这块难啃的骨头感兴趣。没等鳞甲兽挣扎，弗兰德三人同时吐气开声，魂力瞬间凝聚释放出来。尽管那鳞甲兽的力量大得惊人，可抓在他身上的飞天神爪后面的控制者是3位70级魂力以上的魂圣级强者，那瞬间爆发的力量又岂是他一只千年魂兽所能抵挡的。只见他5米长的身体直接被甩上了空中，翻滚着朝着众人的方向落了下来。 他的要害在口腔内，只有从那里才能够伤到他本体内部。 眼看着鳞甲兽从天而降，柳二龙猛地窜了起来。作为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金打的对手。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出他血腥的一面。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收回了鳞甲兽身上的飞天神爪。 二龙，这里这么多孩子呢，你别搞得太血腥。 知道了。 柳二龙嘴上答应着，他的一只手却已经抓在了千年鳞甲兽的尾巴上，将鳞甲兽长达五米、重量超过千斤的身体在空中抡了起来。所有人的眼皮都不自觉地跳动了一下，大地剧烈的震荡中，毒阵外圈的魂兽们似乎也静止了片刻，而那只防御力极其惊人的鳞甲兽，整个身体竟然已经被柳二龙霸道的力量完全砸入了泥土之中，只有一截尾巴露在外边，握在了柳二龙的手中。史莱克七怪从柳二龙脸上看到了一丝微笑，根据他们的理解，这应该是恶魔的微笑。鳞甲兽的防御力虽高，但庞大的身体被如此重摔，就算没有受伤，那也是一阵七荤八素。再加上他进入毒阵的刹那，呼吸中已经吸入了独孤博在毒阵内布下的毒药，身体机能在快速降低。此时的他在柳二龙手中，竟然就像一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普通野兽一般。柳二龙根本就没准备给他挣扎的时间，炽热的红光从全身绽放，面带微笑地看向众人。 我带着这个小家伙到旁边玩一会儿，你们先干别的。呀，蓉蓉，蒙上你的眼睛，跟老师来。 宁蓉蓉呆呆地看着柳二龙，脚下却一步都没有挪动，脸上明显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怎么，你不相信老师有制服这鳞甲兽的能力吗？那也行，你不用蒙眼睛了，老师给你当面上堂课也可以。 我 正在宁蓉蓉惊慌的不知所措的时候，眼前突然一黑，从他身后探过一根布条蒙住了他的双眼。 哎，蓉蓉别怕，二龙老师也是好意，我陪你一起去就是了，有我在不会有事的。二龙老师，我可以和他一起过去吗？ 那就一起来吧，不过你是男人就不用蒙眼睛了，多见识一些也是好的。 一边说着，他又一次抡起了已经苏醒过来并且开始挣扎的鳞甲兽，硬扯着鳞甲兽钻入了毒阵范围内的一片树林之中。奥斯卡牵着宁荣荣的手跟了过去，此时宁荣荣可一点也不觉得奥斯卡握住自己的手是在占便宜，抓着奥斯卡的手，宁荣荣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奥斯卡这小子居然这么有勇气，二龙也真是的，这么多年了他这老毛病却是愈演愈烈。 小三，想好了要哪个魂兽没有？我和你赵老师帮你搞定。 唐三的眼中流露着犹豫的光芒，准确地说，外面的这些魂兽中有好几只都很适合他，但选择不同的魂兽所走的修炼路线也有很大的区别。第四魂环虽然不像第三魂环那么重要，却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旦选择了就无法改变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才在犹豫，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选择。 选那只人面魔蛛吧，大概有近6000年的修为，你比其他人多了外附魂骨，吸收他的魂环应该毫无问题，他与你猎杀的上一只魂兽种类相同，只要吸收了他的能量，不但能够增强你的第三魂技，同时还很有可能多出一个用于自保的第四魂技，外附魂骨也会因为同属性魂兽的原因而有所提升，应该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了，对你自身的实力增强有很大的好处。 对不起老师，这第四魂环能让我自己选择吗？弗兰德院长，赵老师，我就选那只地穴魔蛛吧。 你说什么？你疯了吗？你没看到那是一只万年魂兽吗？而且我可以肯定，虽然它是万年级别的，但对你的好处绝对不会比人面魔蛛大。你不要忘记，你有着得天独厚的外附魂骨，增强它甚至比增强你的蓝银草更加重要。 听了唐三的选择，大师怎能不急？他很清楚自己这个弟子虽然是双生武魂，但是在没有解决第二武魂附加过多属性会导致身体崩溃的问题之前，他也就是一名蓝银草魂师。随着魂力提升，魂环增加，唐三这个作为标准废武魂的蓝银草会越来越弱势。蓝银草的可塑性很强， 却也丝毫无法弥补他自身的脆弱基础。他毕竟是废武魂出身，就算魂环附加的再好，也不可能去和火凤凰或者邪眸白虎相比，更不用说第一辅助武魂七宝琉璃塔了。史莱克七怪中其他六个人任何一个人的武魂都要比唐三强得多，如果不是因为唐三本身有着丰富的知识、冷静的头脑，以及在三十级时得到了人面魔蛛外附魂骨，他此时的实力应该远远落后于其他人。当然了，大师一直都不认为唐三的暗器和从毒斗罗那儿学来的毒能起什么大用。在他的意识中，作为魂师，自身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师此时才会如此的激动。选择第二只人面魔蛛作为自己的魂环，最重要的就是对八蛛毛的增幅。虽然大师无法肯定增幅会出现在哪一种层面，但是八蛛毛的攻击力一定会大幅度增加。而现在唐三自己要选择的地穴魔蛛对他未来的发展远不如人面魔蛛效果好。地穴魔蛛与人面魔蛛同属于蜘蛛类魔兽中顶级的存在，只是走的路线不一样而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